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的足球100分栏目，欢迎您收听。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足球100分，我是魏东。我相信呢，通过社交媒体我们节目之前的预告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呢我们在100分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要探讨跟俱乐部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外，当然国足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话题啊。另外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啊，北京国安俱乐部刚刚是召开了一个俱乐部层面跟球迷之间的一个交流会，那在这个交流会上，大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对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嘉宾阵容呢是空前的强大，所以，啊，我就必须得赶紧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哎，首先，我不知道摄像能不能切过来，我还是从梁叔开始说吧。 啊， 对对，这个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著名的体育评论员，北京市球迷协会会长梁岩梁会长。 欢迎梁会长。 叫会长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新的职务你要适应。 我要适应，好吧。三位好，球迷朋友好。 对，然后呢，另外一位呢，刚才我们片中就是宣传片里面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那个剪影好像有点太年轻了。不过其实本人也还是这么年轻。 对啊，一直都这么年轻， 是吧？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啊，我们的二大爷高潮高总，高总好， 魏老师好，陆老师好，梁会长好。 哎呀， 观众朋友们好， 真的是有日子没见着二大爷了。 嗯， 今天一见又帅气了不少。 没有没有，实际上岁数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就一直没变是吧？ 你是 一直没变，永远年轻。 去年18，今年16。 对，这个今天请到二位来呢，也恰恰是因为二位都参加了那个球迷的交流会。一会儿呢，我们在里边的好多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请会长跟二大爷跟我们细说端详啊。 没错， 好吧，我的搭档陆叔， 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奇啊，因为二位都作为球迷代表出席了，我们想知道这个会上到底有哪些内容啊，都说了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能没有那个画面是吧，那会的画面，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会，开始我还觉得有点，这是俱乐部发起的，这并不是球迷协会主动说，要跟俱乐部说我们得咱得聊聊了，不行，咱得对话了，不是要对话，是俱乐部真的是想到了球迷，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心理啊，可能前一段时间成绩不太好，有点心虚，怕球迷对他们不满意，其实他们更主要的是想问问大家都在干什么，因为你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休赛期，也即使今年这个开赛以来，好像这个异地观战的这个机会和人数也并不是很多，因为不太容易，他控制人数嘛， 对， 所以可能这个就怕这个球迷心散了，将来对到我这儿的时候队伍不好带了。高总替我想，因为这个一年多以后，两年以后吧，最多两年以后吧，我们从工体重新开放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别回头。工体没人了，结果一开这个会，确实，按照俱乐部的这个希望是吧，就是不是要求，是希望，就是球迷，其实在球迷协会下有好多个球迷组织，什么绿色狂飙啊、御林军啊等等等等，好几个啊，好多个这个球迷组织，想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条是想知道大家人数有没有减少，是吧？您 不是，他不是人数减少，实际上就是说从球迷组织，因为你疫情嘛， 对， 然后你没有主场了， 嗯， 然后今年呢，你连这个赛区你都不能去了，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对球迷组织的了解呢，可能在这段时间相对来讲可能了解的不够，刚好呢，梁叔现在又当会长了，所以也是在这种场合呢，让梁叔也借机会都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一下，那么就是，球迷组织这一块呢，按我们目前了解情况来看，就这些年这两年疫情情况下，它的组织没有涣散， 没有换，对， 而且人员没有减少， 嗯， 活动也没有减少， 嗯， 啊，只不过他现在的活动跟过去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你比方说球迷联赛，啊，你现在这种疫情能不能举办？ 嗯， 啊，或者是球迷想去踢球去，有没有场地，允不允许踢，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次这七个球迷组织，当然也代表了很多球迷。从我们的这个座谈情况来看，我觉得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疫情期间，很多球迷组织还做了一些公益活动。 哦，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大家虽然不能在现场给球队呐喊助威了，但是也要用自己这个国安球迷的身份来，表达对于社会的一个关注。以及就是说球迷在寻求自己这个存在的这个一种价值体现。 对 对，在参加那天会的这七个球迷组织里，除了一个组织里啊，我印象说可能人数有所减少，剩下的呢还有三个，就是说活跃度不够，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但是另外三个组织都是说我们的队伍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小量的小幅的 增长， 就是他们还在招募球迷等。但是大家一致的表示了一个态度。后来我，因为我那天是因为没开完全程，那边还有一个拍摄的任务，还得赶回平谷，然后但是听到大家的意思，总体我觉得跟我的想法真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球迷的想法一直都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你现在什么成绩。你过去什么成绩，你将来什么成绩，就这支球队是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一致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就是不是因为您不用担心，就是俱乐部不用担心你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就成绩指的是，只要你拼了，就是咱们老话不是什么生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只要你拼了，全力以赴了，我们依然支持你。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期待着工体重新开放那一天。其实我当时也在表达了这个感觉，是吧？ 是， 就是我在畅想，如果工体那再开放了，然后又正好赶上联赛，然后又是我们的主场，比如那第一个重新开放的第一个主场，你去想吧，那工体得是什么样？那种，我想想都很激动。 你看我们的球迷表态了。对吧？这样的话，俱乐部吃了个定心丸，我们的球迷心还在啊，还很有凝聚力。但是从我们球迷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通过这种交流会也想获取很多的信息，关于俱乐部的信息。比如说这次交流会有没有提到一些我们球迷关心的，比如说谁会不会来？我们一直期待的，我们走了这么多的人，但是现在还有没有新人会来？ 这你是代表了。就是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们这种散客球迷没有办法去会展跟会长去，对， 没组织， 没在组织，不在组织啊。现在对对对，那就其实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这个 核心的问题。 哎呀，这三个人都看我啊，三位老师，确实这样。我那天在会上吧，我讲了一个就是基本面的问题，就基本面。就是说这个基本面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变和不变。所谓的变呢，就是中国目前这个职业足球的环境，它有很大的变化了。这个梁叔也应该很清楚。目前来讲，你比如说，抑制禁烟足球，包括这个俱乐部健康，这种成长，这是足球环境有所改变。那么这个作为国安俱乐部来讲，我说它不变，那么实际上不变在哪儿呢？就是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国安足球俱乐部我们这么多年所追求的国安永远争第一的目标肯定不会变。那么具体到刚才这个陆老师讲到的，你比方说你作为俱乐部来讲，你的规划呀，包括你现在走了那么多外援，将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点呢俱乐部其实都有考虑。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包括这个管理层开会啊，包括集团公司也很重视现在目前俱乐部的建设问题。首先就比如说一队的建设，那一队建设呢，现在你必须按照中国足协目前来讲对职业俱乐部提出来的财务标准啊，里边一年投资多少钱，对吧？外援不能超过多少啊，内援不能超过多少，那么你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建立一队，那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在 选员上、选外援上、包括内援的引进上，你可能你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嗯， 但是这些考虑都是在计划之中。 嗯， 那么因为你到现在已经到了争冠组了，那么你这个赛季，就实际上就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争冠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明年，那在内援和外援的引进上是会按照相关的足协这种财务标准， 嗯， 来去考量， 嗯 啊，这是肯定是会去这么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体俱乐部建设上，因为我们最近开会，管理层会包括早餐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李明总经常会讲到，就是作为俱乐部来讲，我们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一队建设，再有就是我们的基地， 嗯 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你这个股东更换以后，从俱乐部来讲，一直没有一个训练基地啊，所以这方面呢，是我们现在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啊，现在呢也是有眉目，有方向，而且也谈得比较具体了， 嗯， 啊，包括基地的这种建设规划，然后呢，包括青训， 嗯， 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变和不变来讲，从国安来俱乐部这么多年，目前的状态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按照一个健康成长这么一个方向来去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请球迷放心，不会因为一个环境的变化，不会因为疫情这么一个变化，也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客观条件的变化，俱乐部会发生变化， 嗯，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非常相信国安的俱乐部也会越来越好， 嗯，初心不变， 初心不变，但是。 对吧啊， 具体解释呢，其实就是像你上次你上个星期还是上上星期的节目，你说过一个概念，就是当十二月份再开赛的时候， 嗯， 有些队伍还会发生变化， 对 吧？还会发生变化。但是正好我们现在顺应了就是抑制金元足球。其实我解释那个话的话，就是我们虽然走了这些外援，等于让我们提前重新洗牌了。 嗯， 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因为你这些外援，如果我们今年延续这些外援的话， 嗯， 足协是有规定的，这些外援就是你原合同你还要去执行，哎，你如果再有合同的时候，你就不能是原来的这个合同， 你续约的时候你得按照新的 合同， 新的标准， 新的标准， 新的标准 了， 对、 啊， 所以呢，我相信所谓的一些大牌外援啊，都会先于我们，就后于我们离开， 嗯， 反而我们。先走的容易先动手，先考虑未来将来按照足协的这个要求抑制金元足球以后， 嗯， 哎，咱怎么去调配这个队伍？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更方便一点了。可能眼前这点成绩，可能啊不如有的队，但是就像你说的，咱们慢慢看，十二月份肯定会有俱乐部发生变化，不是现在的变，不是现在的这些变化，是吧？还会有一些。还有一些瓜吧、啊，会切给我们吃、 嗯，好期待啊！ 对，按说这个到十二月份之前哈，我觉得是不是还会开一个临时的转会窗口？ 这个不太清楚。你要开 这事儿，这估计不归您管， 这估计不归我管。不是，开临时窗口也是国内球员的一种转会，对吧？他也不可能开这个外援，可能会没有。 嗯嗯嗯。 但是可能也根据今年赛季的特殊情况吧。 嗯， 是吧？因为你一直到联赛，你从十月份开始，而且你要跨年度，那是不是会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你中国足协是不是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嗯， 你比方说，将来外援，刚才梁老师说的这个外援的问题出现了，你比方说欧洲窗口上没关，人家希望到欧洲去踢球去，也有可能外援还会走一部分。有可能哈，不见得是非是咱们走，人家可能也走。 咱都走完了呀，还走呢？ 对，咱们 没得走了。 对，咱们还有啊，还有。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还有这种情况可以有这么一个转会窗口来用于这个俱乐部的调解？ 嗯， 是不是有可能？或者其他的方法？ 嗯， 咱就不太清楚了。 嗯，你说再调，大概率，即便有转会窗口，可能也是一个内援上面的一个调整。 对对对， 是吧？啊，对，基本面，就高总把大家基本面都告诉大家了。至于这个面，您是拌着炸酱吃，是拌着茄子卤吃，打卤也行啊，您看着办。刚才呢，这个梁叔跟二大爷都已经谈到了一个对新工体的一个畅想。哎，刚巧就刚刚过去这一周，有很多市属的媒体呢都一块儿去工体正在建设中的工体进行了采访。那这个采访呢应该说是非常深入的，因为工体的施工 这个上下就是零正负差已经都结束了，对，已经开始完全是地面上的一个施工了，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单体建筑的一个施工节点，所以这个时候采访呢，让我们一起又对2022年底将要开幕的新工体有了更多的期待，咱们一块儿来看看现在的工体是什么样。 上周工体保护性改造复建工程正式完成了正负零施工，建设方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介绍了新工体的几大亮点。对于球迷而言，工体外貌大家十分关心，1959年作为北京十大建筑落成之后，这里作为国家队和北京国安队的主场，承载了太多回忆。至于新工体会是怎样的外貌，设计师介绍，工体改造复建遵循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原则，改造后的工体椭圆形造型不会改变。此外，项目还将保护并恢复工体初期的重要元素，比如雕塑、建筑装饰等构件。在内部方面，新工体将从看台、草坪、比赛设施、配套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将增加铁杆球迷看台。这个特殊的看台将设在工体著名的北看台，为了保证容纳更多的座位，北看台取消了包厢层，并且场内下层往上延伸，上层往下延伸，约1.5万个座位。而且改造后的体育场内部空间也将更加优化，提升看台坡度，加大座椅间隔。而在去除了跑道之后，工体看台第一排的位置距离草坪最近只有8.5米，现场观众的观赛体验和氛围感受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此外，在交通方面，新工体也将变得更加便捷。改造复建后的工体将迎来3号线和17号线两条地铁直接与场馆无缝连接。按照计划，今年11月中旬，工体的地上混凝土结构将完成，明年年初钢结构完成。新工体最终将于2022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 2022年12月会完成验收。那么就在新工体开工之前，我记得周总曾经跟我提到过，说2022年12月，刚好是国安的30岁生日，对吧？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可能实施一个庆典的，是吧，高总？ 对，到30年嘛，这过的时间真快。这个工体，因为梁老师现在可能住的比较近一些，所以每天都可以遥望一下， 可以 看一看。其实我跟工体感情挺深的，因为我以前就住在南门那儿，工体南门那儿。今年年初的应该是三月份吧，我曾经这个微服私访啊 进去了， 就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也因为有认识人嘛， 啊， 我就特意去看了一眼，那我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到正负零，就是可能快到正负零了，我到这个最底层的那儿，我去。包括有工长也是观球迷啊，给我介绍，就是那会儿感觉呢，实际上就是很震撼，实际上还没有往上起这干的看台呢，就已经很震撼了。另外呢，我想说呢，就是其实从工体开始建到目前，就是中赫集团包括运营公司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关的相关的建筑啊等等啊，跟俱乐部座谈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到集团公司去，包括集团公司来，主要了解俱乐部对于赛场比赛日当中的需求，其中大部分是球迷的需求，这个实际上已经交流过很多次了，每次交流都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不同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从中赫集团对于满足球迷的需求这方面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功课，我觉得将来就像梁叔讲的，就很期待，很期待， 确实值得期待。因为在设计之初，当时第一版设计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就现在已经几易起稿了，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设计方曾经说过，说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体现的一个最大的理念，就是比赛日之前和之后，我们要让球迷有地方待，也就是说你来之前来早了， 原来咱们可能就是圈外头，可能那个 对 买个煎饼果子什么的，是吧？ 往那席地一坐、 啊。哎，对对对，那个以后不一样了，你就球迷有球迷待的地方，散场了、 嗯、 不用大家一股脑的都挤地铁去、 嗯、 啊。咱有什么球迷酒吧呀、啊、球迷餐厅啊，这个 好像还有商场，我记得，然后商场直通地铁， 对， 这可能是您最关注的点。 我为什么会关注商场？ 就是球迷待的地方， 啊、 是吧、 哦哦哦？你是这个意思啊？ 关注的， 对，还有， 我以为你说我好购物。 其实购物，他倒不爱购物，但就像过去我们说，你到国外的一些著名球场，你会发现它的周边，包括它体育场本身，都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就是它是一条龙服务的。你来看球， 嗯、 不是光来看球的，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赛前赛后怎么去提供服务， 嗯、 原来呢都是临时的。在那儿租一个块场地，你说卖点这个卖点那个的，这将来固定的以后，可能大家真的就是赛前赛后都有去处，你可以提早进场，对吧？你不用说我非得是7点钟啊6点半你才放人，那那些餐厅的这些服务的这些机构可能就会比较早的开门，而且他们那天说将来可以说你这个为了安检啊，你不能那么提前开，那单有一个门您奔那个吃东西喝东西的地方去， 嗯， 哎，然后您再通过那个门或者其他门再进到赛场进去，就它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当然不知道，反正已经这个稿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改了几稿了， 嗯嗯， 但是我相信越改可能越为更多的是为我们球迷着想和服务的。 对、 嗯，其实我这儿想问一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去工体看球的球迷都特别关注的，就是以前咱们去工体经常这个电话打不出去 啊、 嗯，然后这个网。哎呦，人一多这就不行、 嗯。 那现在这个新的球场在这方面有没有改善？高总这方面了解？ 前两天刚好这个一个做这个体育场馆的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公司， 嗯、 啊，也是国内顶尖的公司， 嗯， 专门到俱乐部， 嗯， 就这个智能化这些场馆的智能化这边也交流了一些看法，沟通、 嗯。 实际上，我当时这个。就是考虑工体，其实很多球迷到了工体以后，看球是一方面， 嗯， 再一个他要交流，要沟通， 对， 要社交， 嗯， 咱还不是 WiFi， 你连 4G 都没有， 嗯， 所以它沟通起来很麻烦，包括你像将来你的转播呀，包括你电子化设备啊、 嗯、 等等等等，你都得需要那智能化场馆的这种设备，包括设计， 嗯， 所以这次呢，这个设计公司。啊，那是也是个大公司， 嗯， 咱还不能说是谁啊， 嗯， 因为 不能做广告是吧？ 这可能不能做广告，就是还是这公司，我们专门他到俱乐部来， 嗯， 就我们的一些需求等等，都谈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从智能化角度来讲，他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包括中国现在做这种智能化的这种设备设计啊，我们还在世界上还是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 对 非常不错的， 嗯，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完全能够，现代化的这些青年们使用的这种电子设备的需求， 嗯、 这个没有问题。 对， 就实现体育场馆跟某一个个体，就是人作为个体的这个智能互联，这种技术，我觉得中国应该肯定是处在世界领先水平。那么我们的新工体毫无疑问会在领先水平当中，肯定又有进一步的一个开拓和进取。那么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这个二位啊，作为老球迷， 嗯、 你们对于新工体还有哪些亮点上的期待？ 嗯， 起码我听到的哈、啊，就是一个说法，因为这个同时。不是咱们一家盖这个新的体育场、 嗯、 或者叫主体育场、 嗯、 就是俱乐部的主体育场，还有别人家也在盖， 嗯， 就是喊出来的声势都比我们大、 嗯、 是吧，但是我听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一定我们不一定是最奢华的， 嗯， 但我们一定是最实用的， 嗯， 哎，我听了这个就挺高兴的， 嗯， 何必呢，就是北京人都是比较讲的实惠的， 对， 您弄那个虚头巴脑的、 嗯、 啊这没用啊，没用，就是最实惠的就是刚才高总说的这，比如说通信上，交通上，这个吃喝玩乐上，哎，就你到这儿来，你一切觉得很方便，我觉得就够了， 嗯， 对吧？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甚至你比如说你准备了，他也不一定非要去。你说你在那儿开一好很豪华的酒吧，或者弄了一什么贵宾席啊，什么这种麻将，到时候就瞧个球，凑个热闹，你非给我捐那一贵宾席里。 我就不得喊不得嚷的，是吧？ 得接地气， 得接地气，嗯， 不需要那种特别夸张的。 对，你要说接地气，我觉得那可能工体新工体这接地气接的无以复加，因为呢，老工体是没有地下的设施的， 对 吧？ 对， 新工体地下有三层设施， 对， 第最底下一层是停车库，然后呢 ，B 一 B 二就是负一负二层，全部都是商业。 嗯， 全部都是商业，而且负一负二层全部都连通地铁， 嗯， 直连地铁三号线和十七号线，你坐过吗？ 没有， 是还没开通呢。 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啊，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把看球这个活动啊，它变成了一个周末，比如说球迷的一个嘉年华。 嗯， 我不仅是去看比赛，我还要吃吃喝喝，我还要逛一逛，我还要玩。 就是，你可以到负一负二嘛，对吧？负一负二就是像商场里的负一负二一样， 嗯， 对吧？就是它也。也保证了安全，就是我刚才说了不提前放人， 嗯， 对吧？你先走这负一负二去，然后你再出来上去， 没错， 都很方便。 对， 嗯， 实际上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工体来讲，因为梁叔过去讲过，这工体是北京最后的四合院， 嗯， 它还有一个就是北京的文化， 嗯， 国安的文化的一种， 嗯， 传承或者象征嘛。 嗯， 其实我觉得，实际上从工体来讲，当然这个俱乐部也这个集团公司也设计了， 嗯， 你比方说荣誉殿堂， 嗯 啊， 嗯， 包括北京国安这个足球俱乐部三十年的历史的这些回顾， 嗯， 因为我那会儿去这个皇马的时候， 嗯， 他们的这个荣誉殿堂， 嗯， 设计的是非常好，非常棒， 嗯。 那么将来工体可能会有这些内容， 嗯， 另外呢就是老北京的文化， 嗯， 老北京的文化呢，实际上。这个北京百货大楼楼下有一个啊，那个现在好多城里人也经常去看， 成打卡地了那边。 对， 嗯， 那么是不是将来我们从工体来讲，是不是应该，可能和他这个不同， 嗯， 也有相同的， 嗯， 但是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在工体有一个就是儿童足球的教育基地， 嗯嗯嗯， 啊，就是说你毕竟你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你干足球的嘛， 嗯， 北京工人体育场。将来也是个足球专业体育场， 嗯， 那是不是你应该有这么一个，儿童足球教育基地？这个教育基地也可以是实践基地， 嗯， 也可以是，你比如说踢一点这个趣味足球啊，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和足球、青少足球培养相关的， 嗯， 这么一个场地， 嗯， 那平时你没有比赛的时候，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后半夜会有轻雾，能见度较差，提醒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明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白天山区有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明天是开学的日子，气温方面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偏热，早晚有些凉意，提醒大家要调整着装。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晚上的最高温度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南转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明天早晨的能见度不错，空气质量良好，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四级强，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小丽。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足球一百分节目的下半部分。 我们一起呢，跟随镜头来看看咱们新工体里面的球迷专属看台、铁杆专属看台的这个大概的轮廓是什么样的。 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足球俱乐部，一批拥有同一信仰的狂热球迷。死忠看台是对球迷赤诚之心的最大认可，也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纪念20世纪初英国军队在某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中死伤的军人，当时英国很多建筑物和看台都以这个战役命名。然而百年多来，只有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 COP 看台演变出了特殊的意义，而 COP 也成为利物浦铁杆球迷的代称。百年中 ，COP 看台曾是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站立看台。当年仅仅一个 COP 看台就可以容纳3万多球迷，大家人挨人，人挤人，热情似乎通过身体的接触也迅速传递开来。当3万球迷的声音从同一个看台发出，数不清的旗帜和围巾在不停挥舞，难以想象那是何等的壮观和令人站立。然而随着英国足球两次惨案的发生，1994年后，英足总鉴于球场安全的考虑，废除英国所有球场的铁丝网，并实行全座位看台。如今利物浦 COP 看台只能容纳10000多人。在英国曼彻斯特，红魔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静静地伫立在河畔。很长一段时间，攻破老特拉福德是每支英超球队的梦想，而在这里，每一侧看台，球迷都赋予了它的意义。东侧功能性的计分牌看台，南北主打情怀和精神传承的弗格森看台和博比查尔顿看台。而最纯正、最狂热的曼联球迷，则属于西侧斯特雷特福德看台。红魔铁杆球迷们甚至会为每一位球员改编一首歌曲。挑剔如曼联球迷，在数百年的历史当中，也只有丹尼斯劳和坎通纳才被冠以斯特雷特福德看台之王的称号。每当提起魔鬼主场，不少人都会想起多特蒙德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从1999年开始，威斯特法伦球场就逐渐成为全德国乃至全世界最为火爆的球场。在经过3次扩建之后，可以容纳25000名球迷的南看台成为了欧洲体育场最大的南看台。如果只是因为人多，并不能让威斯特法伦南看台声名远扬。由于独特的球场设计，南看台距离球场非常近。德国媒体甚至夸张地表示，看起来第一排的球迷只要弯一弯膝盖就可以放倒前面的门将，因此这里也成为客队门将心理和身体双重考验的地方。卡恩和诺伊尔就都曾在南看台下遭遇香蕉比喻。一座城市，两个颜色，说的是意大利米兰。 而一座球场两个名字说的正是 AC 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和国际米兰的维阿查球场。这座拥有两支球队的球场也被各自的铁杆球迷占据着南北两侧看台。红色的北看台上，骨灰级的 AC 米兰球迷高举火焰，整齐划一的激昂歌声和旗帜意味着和球队荣辱与共。蓝色的南看台代表着挚爱中心的国米球迷也绝不退让，更为年轻的蓝黑球迷激进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也正是这火焰与海水般的对立，让这座米兰城的球场举世闻名。未来新工体也将设置这样一个铁杆球迷看台，我们期待在这里同样能够传承绿色精神。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令人很振奋的事情，跟这个二大爷刚才说的那几样啊，并列在一起，我觉得都是从球迷角度的人性化考虑的设计，是吧？那未来这个看台它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那天梁老师时间也比较紧张就走了，本来我还想跟梁老师再交流一下这个球迷组织文化的问题， 就是会长还得走穴去啊， 好从平谷来又待了一会儿又走 啊， 事情比较多，就是球迷文化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从北京国安的球迷这个组织来看，我们每年不是都要开一个总结会嘛，有的时候我也跟球迷来去沟通这些问题，就是你的组织结构啊，你的这个助威文化，包括你的公益文化，等等这些属性，你都要有，你不仅仅是一个球迷组织啊，你还应该是多正能量的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一个组织。那翻过来那个助威啊，从现在原来老工体的北看台是有球迷组织，因为它的条件它不是连在一起的， 对， 中间还有一个门洞， 对， 那么将来是设计的是整个这个北看台 连成一片， 连成一片了， 嗯， 那么这个呢肯定是国安铁杆球迷组织比赛现场助威的一个主要看台，那么这个看台实际上也符合目前国际这个包括亚洲这些俱乐部留给球迷看台的一个惯例，你看这个我去那浦和，就是浦和的这个球迷，他这个北看台的文化，包括他统一的歌声、统一的旗帜、包括统一的口号，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将来也是作为我们球迷硬件条件够了， 对对 啊，那么作为你的助威文化， 对， 你不应该去模仿一些现在不是正能量的一些球迷文化的东西，一定是和国安文化相符的，和我们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文化相符的这么一个正能量，就是硬件条件足够你玩耍的啊，足够你助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球迷文化的建设上还要多下一些功夫。 对，那个浦和那个看台，那年咱们应该是一块儿去的， 对， 是吧？ 对， 就是那个，老实说我也见过很多欧洲球场，浦和那个这个北看台的那个文化和它制造出来那个声场，其实在欧洲我觉得也应该是名列前茅吧，至少是比很多球场都要厉害。而且我刚才从文案上啊，其实没太看明白。我下午仔细研究了一下咱们这个关于球迷看台的这个文案，说是取消包厢，这我理解。说上看台往下延伸，下看台往上延伸，这是要说明简单一点，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不分上下层了，就是一片看台， 一片看台 是吧？ 是这样 啊，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因为什么？你要设计包厢的话，你可能挡着包厢视线 啊，对啊， 所以在北看台后边没有包厢，是这么设计的。 这个跟大多数的这个专业球场的设计确实是保持一致的，而且这种类似于 COP 类性质的这种看台，确实都是上下一片，没有上下层的之分， 对对对，没有， 不分层级， 对， 啊、就是一片， 它就是坡度， 渐 缓上去的， 对对对。 你从那个画面感，包括比赛场面，将来你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它那种画面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它完全是震撼， 对， 特指这个球迷看台啊， 球迷看台 就是这个死忠看台， 它是不分上下层的， 对 对，这是一站到底的， 对，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里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多特的那个球迷看台，当时拼出的那个巨型的那个 TIFO 啊， 对，非常震撼。那像咱们其实，在工体曾经有过这种巨型的 TIFO， 那么在 球场进行改造之后，当这个看台连成一片之后，我相信可能这个 TIFO 的花样或者震撼程度还会提升， 那是肯定的。这个就包含在 非常期待 二大爷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要依硬件条件重新升级我们的球迷文化的这个里头，这是一部分啊。 升级球迷文化，会长任重道远。 没，其实这都是孩子们的去设想，因为他现在这个球迷为什么现在球迷组织纷争？七八个啊，其实这也是不同的。刚才魏老师曾经也说过，是不同的年龄。开始我也不太理解，好像是有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职业啊，什么都不同，尤其是不同的年龄。但比如说你让一些老球迷跟着御林军那帮孩子那么闹腾，从头闹腾到尾，你的体能够不上，所以他们可能那个，你像将来进入御林军，可能就这个。会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对， 但是这边绿色狂飙可能就没有年龄限制， 嗯， 你都可以来，所以他可能任务不同啊，他的这个目标不同，目的性不同， 嗯， 所以可能在他们的文化设计上，表现手段上可能各有不同，而且那是正好发挥他们年轻人的才智， 嗯， 就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去世的专门设计关海报的那个小伙子去世，大家都非常怀念他，其实。这些将来，我相信这些球迷当中会有很多能人，哎，他们都会给我们展现，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展现不同的这个文化设计和理念。 好，确实，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梁会长突然成为会长， 没， 我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要不是那天开会，我就压根儿不知道。 不是，都好几个月之前的事儿。 好几个月之前，什么时候是？我 当会长是这个 几个月之前， 几个月之前 啊。您知道二大爷？ 我也是听说 啊，也是听说， 也没有，因为他也没有跟我及时沟通。后来那个开会嘛，因为实际上刚才梁老师讲这次这个球迷座谈会，实际上也不是以俱乐部为主，实际上还是以会长为主，以会长为主。然后我们俱乐部来去配合，然后需要有些球迷有些问题啊，等等。但是梁会长当会长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好几个月了。 对， 他有审批程序的。 对，六月份的事，六月份的事。 可能那会儿还不宜公开吧？ 没， 不 用 公 开， 公开， 人家公开选举的， 选举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同时也叫社团组织。 社团组织， 那社团法有规定，就是前任会长你不能说担任一届、两届、三届、很多届，他所以要换届。 连任时间是有规定的， 有规定的，哎，所以后来就等于，不叫历史的落到我头上，而是说大家一起哄。 不是，我觉得也不是，他起哄都没起哄别人啊，是吧？毕竟就是说，您包括过去做那个早上起来的这个节目，很多球迷很喜欢您，对，很多球迷也喜欢您。 对，就是， 所以我觉得还在球迷当中还是有影响力，他肯定要选一个在球迷当中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不可能随便的选一个。 就是反正就是我也是正好也闲着嘛，给我找一事儿干。 众望所归。 对，以后您就忙了，那高粱面馆也要开业了。 对， 今天官宣了好多事儿是吧？又 是 会长，又是面馆的馆长。 馆长。 行。这个咱们这国安就聊这么多，接下来咱们该关心一下国足了，因为国足已经在多哈了，远征多哈去征战十二强赛，主场的优势呢可能也被削弱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国足在抵达多哈备战最近这段时间的情况。 上海的夜幕下启程，迎着多哈第一缕霞光抵达。从凌晨再到凌晨，上周中国男足正式踏上世预赛十二强赛征途，这是一次长达9个小时的漫长旅途，这也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旅途。在国足飞赴卡塔尔多哈的航班上，一起来听听空乘小姐姐花式夸人。 也请特别允许我代表室外三七拳击组，向可爱可敬、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球品和人品都上上乘的总教练教练欧楚良指导说一声，欧指导生日快乐，阖家欢乐。 而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次国足前往卡塔尔备战世预赛十二强赛，足协方面做了大量且细致的工作，此次西行已经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据称国家队此次的行李超过550件，工作团队的行李超过160件，累计超过700件行李，累计总量超过1吨。抵达多哈之后，国脚们回到房间里休息，国足保障团队则需要检验行李，然后再运上行李车拉回到酒店。 在酒店进行过消毒之后，再一件件送到裹脚们的房间门口。而在经过近六小时的飞行后，效力于西班牙人队的前锋武磊由西班牙巴塞罗那安全飞抵卡塔尔首都多哈。对于很多国脚来说，卡塔尔大学训练场并不陌生。多哈傍晚的气温依旧在36摄氏度左右，而且非常潮湿。 六月份在这个阿联酋打了4场赛，我觉得那参加完那三场比赛，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了吧？我觉得大家都能够适应。这个我反而觉得可能，天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更难的一个挑战。 队员们共同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展现中国队的团结和气势。可以看出，此前40强赛的4连胜给这支球队带来了更多的信心。 我觉得李导包括教练组都对我们会是那种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12强遇到了每一个对手都会比叙利亚会去更难踢吧，然后他们的节奏也会更快，所以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的训练中去提高自己的节奏，然后包括拼抢啊也会比40强更激烈吧。 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进行。在最后6天的备战时间里，球队大多会进行1天1练，着重于针对对手的技战术演练。 中国男足到卡塔尔之后，好像入住的酒店方面也是有惊喜。这次入住的酒店啊，是精心挑选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次入住的酒店和之前就是曾经上一次国足战胜卡塔尔队住的酒店是同一家，就当时那边给了几个酒店进行挑选， 是吧？ 还不是米卢，是里皮带的那场。 里皮，对。 对，赢了的那场比赛住的酒店就住那儿，而且不知道这个精心挑选是巧合还是怎么着。进到这个酒店里头之后呢，在房间里推开窗户一看，远远的就能看到你说的米卢带队20年前战胜卡塔尔队十强赛的时候住的酒店就在窗户外头。可以说这是一个福地啊，我感觉是精心挑选的。 这就算是各种暗示，心理暗示哈。 很重要，你不觉得吗？ 很 多时候这种心理暗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是好兆头，我觉得。 其实这次呢，给了就是卡塔尔方面还确实是给做了很多的功课啊。那么给了几处球场以及几处酒店来供选择。那么这个国家队也是经过了缜密的挑选，但是你没法有先遣团去现场，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太复杂，然后你只能网上云挑选啊，最后选了这家，啊，所以看一看吧， 跟开盲盒一样，结果没想到是开出了自己最惊喜的那一个。 所以二大爷是这个当总经理这么多年，您是作为在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时间最长的，对吧？您是有6年的总经理的经验， 对 啊，这选酒店是不是球队也特讲究？ 是，这个有时打客场，尤其是打客场啊，打客场的时候，这个酒店，你比方说你上次赢了，下次还住这个酒店，上次输了，这次就犹豫，然后呢，比方这次又去，又输了，那肯定下次要 不住， 要换酒店， 要转运， 这叫酒店战术。 酒店战术其实也是心理暗示， 对， 就是还是 心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打亚冠的时候，有些队伍来。因是这个我们来接待嘛，亚冠的就是我们接待俱乐部接待嘛。那我们在挑酒店的时候，给他选酒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要有一些类，咱不是玩啊，不是说后边使阴招，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选的这个酒店那边3个，供你挑选。其实这三个酒店呢，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希望你挑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可能相对来讲环境。 对我们有 乱一点，环境稍微乱一点，然后呢人来人往比较多一点，我们希望你选择那样的酒店，这样呢我们觉得呢对我们可能有利，可能你比方说休息不好啊，我记得曾有一年是日本一个队来住在北京一个酒店，回来以后他们就反映什么呀，就那总经理给我反映太吵了，就老有这个就是晨练的 啊。 是在 遛早的， 是在河边， 河边呢。 晨练那会儿晨练还没有什么广场舞，还没有那么些，但是有什么有那个练声的 啊，唱歌的， 吊嗓子， 吊 吊嗓子的 啊，有那个什么乐器，吹笛子 啊。 他说你北京的这个早晨这娱乐的这种气氛太强烈了啊，就是啊，他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挑酒店出行。这个作为这个竞技比赛对我来讲，这梁老师应该也很清，这么多年跟队， 对， 他是有这方面心理暗示， 对， 嗯， 而且他一旦要说这一晚上我没休息好， 嗯， 第二天你睡醒一照，你晚上得比赛啊，然后他就这一天心里可能就别扭，把这个情绪可能就带到这个比赛里头。 对， 经常不是说嘛，那个就是做过运动员的人，做过教练的人，经常说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左右一场比赛的这个因素，很多，你就其实你最后总结起来，可能为什么他们有的其实真的不是迷信，真的是心理暗示，他就这一点都不希望在住宿哪一个问题上影响我， 对 啊，在吃东西上不想影响我自己，哪怕我背的包、我穿的衣服等等，他都希望是一个按咱们说都是正能量的暗示，心理暗示， 对对对， 不要产生任何又不好的一种阴影， 哎呀，这些后勤工作，我觉得从这个保障团队来讲呢，应该我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从新闻报道上也看到了，其实从这个国足出发前的这个各种图像上也看到了，就是工作人员、保障人员比队员的数量要多得多， 就是咱们那天说的 黑衣 服、红衣人和黑衣人， 对对对，黑衣人更多哈， 对，因为这回去多哈的国脚呢是31位， 嗯 啊，这包机上呢有80多位。 啊， 你想想吧， 对 啊，对，所以这个后勤保障工作，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完善的啊。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轮到要技战术方面的问题，真正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部队的作战啊，作战你派出什么样的阵容，用什么样的战术，这可能就比较重要了。40强赛，我们面对的对手的量级、他的水平跟12强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李铁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改变，更何况这2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主力阵容也出现了一些伤病。那么，针对这些变数，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各个位置上有可能出现的那些变化和选择。 随着吴磊的归队，中国队本次征战12强赛的人员已经全部集结。随着与澳大利亚比赛的临近，我们对首发名单的猜想也愈发的强烈。那么目前的国足阵中，谁会是李铁心中首发的理想人选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国脚们在联赛中的表现，看看能否从中找出一些端倪。首先在正印中锋的位置上，艾克森最近的强劲势头让他基本锁定了一个首发的位置。即使是在之前的40强赛中并没有取得很多进球，但艾克森在球队中的支点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的存在，给了中国队其他球员更多的空间和射门机会。而在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中，艾克森更是状态火热，目前以11个联赛进球排在射手榜的首位，可以说一个找到射门区的小熊很有可能在12强赛中成为关键先生。而艾克森也对自己目前的状态表示满意， 自己的状态也回到了之前，进了比较多的一个球，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中锋的位置上。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现在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开心，我觉得这个对于球员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希望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国家队，然后我不知道自己能够带来多少力量，但是我可能会竭尽全力。 牢牢占据国家队锋线另一个位置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五球王了。就在归队之前，吴磊在与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中迎来了自己在西班牙人队效力的第100场正式比赛。本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吴磊打入了关键的一球，只可惜这粒进球碰到了手臂，使得吴磊的绝杀球没有成为现实。但从比赛中我们也能看出五球王状态正佳，也希望这位目前国足阵中的一哥能够带领中国队在12强赛的舞台上上演国足版的披荆斩棘的哥哥。相比首发前锋位置上的相对固定，替补前锋位置上，山东泰山的U23小将郭田雨和北京国安的张玉宁的竞争似乎更加激烈。山东泰山在本赛季状态火热，目前在广州赛区力压广州队排名小组第一，其中为球队打进8球的郭田雨更是表现最耀眼的本土球员。 在他打进的八个进球中，五个头球破门和两个抢点破门，充分说明了这名身高达到了1.92米的锋霸卓越的冲击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得益于山东队成熟的边路打法，郭田雨已经从上赛季的锋线替补飞速成长为山东泰山队的重型攻城锤。相信李铁这次征召郭田雨也是看中了他这方面的优势。针对十二强赛的某些对手，郭田雨的登场也许会起到巨大的作用。相较郭田雨，张玉宁在本赛季前半程确实进球运不佳，因此除了一直关注国安比赛，知道张玉宁在如今这支球队中发挥着怎样作用的国安球迷之外，很多球迷都得出了郭田雨远强于张玉宁这样一个结论。但随着第一阶段比赛进入关键的最后三轮，张玉宁连场进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帮助国安闯入了争冠组。从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玉宁拥有着更全面的中锋技术和自主进攻能力，在如今这样一支近乎全华班的国安阵中，正是张玉宁的存在让国安保留了一定阵地战的能力。再加上张玉宁愈强愈强的属性，在十二强赛中可以说张玉宁是最有可能成为艾克森后手的存在。应该说，张玉宁和郭田雨这两名重型中锋的存在，只有风格特点的不同，没有档次上的差距。对李铁来说，有这样两张王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打出，只有幸福没有烦恼。中场位置上，吴曦、张稀哲、蒿俊闵谁更受主教练的青睐，同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随着申花被国安在最后一轮打入保级组，可以说以中超冠军队队长身份回到申花的吴曦，第一年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但具体到了个人表现上，吴曦的表现依然是可圈可点。12次出场有两个进球和两次助攻，作为一名攻击能力出众的全能型中场，吴曦在防守端对球队的帮助应该是三人中最强的。再加上吴曦是目前李铁任命的三名队长中最有可能首发打满全场的球员，相信他依然是中国队坐镇中场的核心人物。作为一名富有创造力的中场球员，张稀哲本赛季打入四球并没有送出助攻，这看来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数据。但国安本赛季面临的状况也是最严峻的，奥古斯托未能离开巴西，比埃拉又早早的因伤退出比赛，张稀哲就成为了所有球队重点关照的国安发动机。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赛季稀哲送出了27次关键传球，全部中超球员中这项数据排名第五，前四名全部是外援。可以说稀哲的创造力并没有减退。四十强赛最后一场3-1力克叙利亚的比赛中，张稀哲和张玉宁都有进球，充分证明了两个人都有能力为国家队踢出高水平的比赛内容。蒿俊闵作为本次国足征召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员，李铁看中的依然是他出众的脚法。在来到武汉队后，蒿俊闵包办了球队几乎全部的定位球，而这一做法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是第十轮逼平长春亚泰，还是最后一轮击败大连人取得赛季首胜，都少不了蒿俊闵的贡献。也许如今的蒿俊闵已经无法用如风般的突破来成为球队的爆点，但他的经验和脚法依旧是目前国家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体坛夜话，请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在3月8号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杨洋在提及2021筹办冬奥会的重点工作时提出，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而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很多朋友们都关注这件大事儿筹办得怎么样了呢？这其中便提到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筹办任务。杨洋委员他是这么回答的， 冰丝带我前两天去滑了一下，然后哎呀非常过瘾啊。首先整个场馆的建设已经全部都完工了，冬奥组委的这个速滑的运行团队也进驻了。